E-M-B-A-R-K 我们加一个介词 on 表示开始一项事儿，往往这个事儿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么当然同学们如果觉得这个词有一定难度，那么也可以用这个 begin 这个词也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啊 embark on 这个词组啊会经常的出现在一些重要的媒体像一些报纸啊新闻报道当中。 A four-day tour of 济宁 Shandong Province exploring探索 the city's achievement， 探索该城市的一个进步所取得的进展。 in protec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传统文化后面出现以新的发展动能取代旧的发展动能replacing， 我们知道这个词叫 replace， 表示替换。 replacing old growth driver， 不要翻译成旧的增长的司机，这里面这个 driver不是这个司机的意思，而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动能发展的一个因素，叫做 old growth driver with new ones， 用新的一个发展的动能来取代一个旧的一个发展的动能。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ver 4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up， 好，那么出现了一个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那么看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这个英文翻译是 40 years， 四十年 of reform 改革 and opening up， 我们开放。因此同学们要特别熟悉这个我们经常在媒体里面听到的这些词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些媒体记者他们分别来自于哪些国家。来自世界各地主要媒体机构的近20名记者分别来自于英国、俄罗斯、韩国、泰国、埃塞俄比亚、尼泊尔、斯里兰卡、越南等他们参加了改革开放40年外国媒体聚焦济宁的一个巡展。 Nearly 20 reporters from major media organizations 一个主要的媒体叫 major around the world from 看看出现了国家 the UK 我们叫做英国 Russia 俄罗斯 South Korea 韩国 Thailand 泰国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Nepal 尼泊尔 Sri Lanka 斯里兰卡 and Vietnam 越南 joined domestic Chinese media for the tour 参加了这次活动 4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up 改革开放四十年。Foreign media focus on 济宁，外国媒体呢聚焦济宁的一个巡展叫做 Foreign media focus on 济宁。那么记者抵达了中国古代圣人教育家孔子的出生地曲阜，参观了孔庙、孔子学院和呢尼山圣境。记者通过对孔子的祭拜、经书的抄写等一系列文化体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The reporters arrive in Qufu, birthplace of ancient Chinese sage and educator Confucius. 孔子的出生地用的这个词叫 birthplace of ancient Chinese. 那么这个圣人看看这个圣人有一个专门词，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来当聊到孔子的时候呢，希望同学们能够用到这个词显得非常的专业，叫 sage 这个词 sage S-A-G-E。S-A-G-E Sage An educator 他是圣人，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 Confucius And visited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参观了孔庙 Temple of Confucius And Confucius Institute 那么孔子学院 And Nishan Holy Land 尼山圣地 Nishan Holy Land H-O-L-Y The reporter gained some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他们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一系列的活动看看哪些活动呢 ？A series of cultural experiences 一些文化的感受文化的一些经验 ，such as worshiping Confucius 祭拜孔子，还有一项叫 transcribing Confucius classic 通过经书的抄写，进一步的了解到孔子的文化。看一下这个抄写这个词叫 transcribe。T-R-A-N-S-C-R-I-B-E 表示把一个东西从一个上面记下来。那么看一下这 Confucius Classic 就是孔子的一些经典的著作这个是 Classic。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些媒体记者他们对这次采访的一个感受。越南新闻的记者表示

I just don't know.